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保持在距离海面500米左右的空中，这个位置是他仔细计算过的。深海魔鲸作为最强大的海魂兽，飞行在空中并不能避免被其攻击。他之所以飞到这个位置，是因为这里对于他来说是攻击最好的地方。澄澈的大海渐渐发生了变化，原本天蓝色的海水渐渐变得深邃起来。魔鲸海域内的波涛渐渐平复，与周围海域起伏的浪涛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这片平静既没有向外蔓延，也没有任何波涛能够影响到它。凝厚的气氛令空气似乎都在微微的扭曲着。唐三神色不变，蓝金色的光彩从脚下浮现，一个接一个的魂环飘然出现在他身上。 休息了3天，炸环带来的副作用已经消失了，现在蓝银黄武魂已经可以使用了。 海神三叉戟交到左手之中，右手斜指下方，浓郁的蓝金色光芒伴随着第五魂环上绽放的红色迅速发生着变化，疯狂地凝聚着，正是他那蓝银皇第五魂技蓝银霸王枪。远处小白带着自己的族人已经停了下来，宁荣荣纵身一跃跳到了小白背上，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九宝琉璃塔托在掌中，宁荣荣的神色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，在他左手中似乎还抓着什么东西似的。戴沐白与朱竹清联合在一起来到小白身边，两人此时站在同一头魔魂大白鲨背上，手掌相握，白与黑两色光芒不断在他们之间流转，在武魂释放的情况下随时都能够爆发出最强的力量。唐三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很简单，保护宁荣荣。此次前来猎杀深海魔鲸王，除了唐三之外，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宁荣荣了。小五在一侧静静地注视着空中的唐三，他额头上的代表着顶级医考的血色红点已经开始发热了，很显然这在预示着他又将与唐三共同迎敌。虽然他们此时的位置距离魔鲸海域中心很远，但也已经进入到了魔鲸海域的范围之内。在这个范围中，小五就被海神考核认定为与唐三共同对敌，这也同样是先前唐三详细计算下的结果。 大家小心，我也去了。 一边说着，马红俊同样发出了一声长啸，瞬间腾空而起，炽热的凤凰火焰瞬间传遍全身，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真身八首火凤凰。在修为突破魂斗罗境界之后，他的火凤凰也自然而然地进化了。按照马红俊自己的猜测，当他达到封号斗罗级别时，武魂真身就会变成9首火凤凰，要是他真的能够突破成神级，才有可能达到10首火凤凰的程度，那是10首烈阳蛇与火凤凰之间的融合，也是上古两大神兽之间的融合。带着灿烂的光芒，很快马红俊也同样来到了高空之中，只不过他飞起的高度要比唐三还要高上100米，正好是唐三正上方，张开自己的凤凰双翼，7首下望。就在马红俊刚刚飞到位置时，下方的海面此时已经变得如同墨水一般乌黑，巨大的压力令空气似乎凝固了。更加恐怖的是，在整个魔鲸海域上方，大片大片的武魂凝聚，上与下天与海同时变得漆黑如墨。一道直径5米、无比庞大的蓝色光柱毫无预兆地在那轰然巨响中骤然破海而出，几乎只是瞬间就破开了500米的距离，来到了唐三身下。尽管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恐怖的攻击，但唐三还是不由得心头一紧。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96级，可也正是这样，他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攻击中包含的能量有多么庞大。 刚才那一击并不是纯粹的能量攻击，更像是大海的咆哮，就像千仞雪能够借助太阳之力发动攻击一样。这蓝色的光柱之中，真正属于对手的能量并不多，更多的是大海的力量。 能够分析对手攻击中的能量组成部分，这可不是唐三现在能达到的能力。 他之所以能够看出这股能量的构成，那是来自于紫极魔瞳与海神之光的结合。他要传承的乃是海神，还有谁能比海神更熟悉大海的力量呢？ 哼！ 唐三左手中的海神三叉戟虚空下点，一道蓝蒙蒙的光彩从额头上的烙印释放而出，笼罩在海神三叉戟之上，直接迎向了下方的攻击。尽管海神三叉戟已经失去了海神之心，但它毕竟是海神的神器。深海魔鲸王发出的庞大能量几乎在一瞬间就出现了变化，原本无比凝重的能量骤然分散，大量的蓝光化为海水四散纷飞，只有少量的能量与唐三的海神三叉戟碰撞在一起。轰鸣来自于海水回落撞击大海，唐三身在半空中，连晃都没有摇晃一下，就破掉了深海魔鲸王这一击。与此同时，他右手中的蓝银霸王枪也在瞬间爆发，化为一道金色的流光没入海中。看到唐三如此轻松地就化解了深海魔鲸王惯用的攻击，不论是唐三上空的马红俊，还是在远处魔鲸海域边缘的魔魂大白鲨和其他人，都不禁信心大增。而事实上，唐三之所以敢于前来挑战这实力未知，很有可能不次于巅峰斗罗的深海魔鲸王，他最大的凭借不是大须弥锤，也不是任何一个技能或是自己的技能衔接能力，而是海神之光。深海魔鲸王的实力就算再强，他也终究是海魂兽的一员。海神之光是曾经统御大海的海神传承能力，单凭这一点，唐三在面对深海魔鲸王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巨大的优势。深海魔鲸王原本极其强悍，对大海的控制力能起到的作用就变得非常有限了。 跟我想的一样，以大海的力量攻击海神传承者，深海魔鲸王的攻击效果大幅度降低，是可以化解的。 淡淡的光芒闪烁，唐三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强横的能量波动，蓝银霸皇枪几乎一瞬间就没入了大海之中，只是在海面上留下了一个金色的光点。面对深海魔鲸王，虽然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但有一点却令唐三放心很多。深海魔鲸王毕竟是海魂兽，以庞大的能量著称，他的精神力并不如何强大，至少不会比海神斗罗波塞西更强。而唐三现在的精神力修为可以说是已经一只脚踏入了神级境界，除非是遇到千仞雪那样的神念级精神力，其他的都可以占据上风。再加上海神之光的辅助，在这大海之上如虎添翼，令他清晰地把握到下方深海魔鲸王的动向，将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无数金色光点从海面上炸起，无比庞大的身躯也随之浮上海面。他那蓝水晶一般的身体，哪怕是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看去也是那么恐怖，一只独眼冷冷地望着空中的唐三。在他那宽厚的背脊上，此时正有一个金色光点正在逐渐消失。唐三心头一沉，尽管他对深海魔鲸王的估计已经很高了，但对手的强大还是超出了他的计算。蓝银霸皇枪的试探性攻击没有起到任何效果，甚至没有逼迫深海魔鲸王再次发动技能来防御，只是凭借他那坚韧的表皮就顶住了蓝银霸皇枪的攻击。要知道，蓝银霸皇枪可是一个十万年魂技，就算是当初唐三面对的千钧蚁皇防御力那么强，要是正面对上蓝银霸皇枪也不可能全身而退。他那么庞大的身体，如果每一处都有如此强横的防御力，那就太可怕了，简直就是一个海中的巨型堡垒。难怪小白会说，深海魔鲸王很可能是大海中排名第一的绝对霸主。 原来是你！ 低沉的声音仿佛是从大海中发出的，奇异的音波传入半空之中，唐三听得一阵皱眉，似乎体内的血液都在随着这奇异的能量波动在颤抖似的。这种感觉可并不美妙，对于深海魔鲸王能够说话这一点，唐三并没有感到奇怪，连小白都可以，深海魔鲸王怎么会不能说话呢？上次他并没有开口，肯定是因为觉得唐三根本就不够资格与他对话。 你认识我？ 海神选择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不认识？不过， 就算你是海神选择的人，也不能来我的海域撒野，竟然还向我发动攻击。很好，今天你也别想走了。不知道吞噬了海神的传承者后，能否帮助我突破最后一关。 哼，那我倒要看看，是你吞噬我，还是我将你毁灭。 小子，你知道什么叫做不自量力吗？上次我就上了当，那根本就不是海神的真身，否则的话，你以为你还能在这里向我挑衅吗？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海神了，我才是大海的主宰。看上去你的魂力大概在96级左右，身体强度倒是不错，接近半神层次了。可惜你的身体最多也就有四成转化成了神级程度，可是我的身体却已经有99%都进入了神级。就凭你手中那已经没有了海神之心的三叉戟，也想和我对抗吗？就让我吃了你，把最后的1%补上，成就史无前例的妖神吧。 一边说着，深海魔鲸王巨大的身体突然在大海中剧烈地翻腾了一下，庞大的尾部瞬间甩起，朝着空中的唐三扇了过来。一片蓝紫色的光芒电射而出，呈扇面状朝着唐三和马红俊扫出。那庞大的能量所过之处，空气被硬生生地撕裂，使得那蓝紫色的扇面光滑周围还带上了一层黑色的细小闪电。这回深海魔鲸可没有再借助大海的力量，而是用他的身体发出了纯粹的攻击。听了深海魔鲸王的话，唐三心中突然明白了什么， 竟然能够将如此庞大的身体修炼到99神级的程度。他所说的最后一步就是成神了，从魂兽形态直接成神，老师也从未提到过这种情况，那需要多少年的修为啊。 没时间去多做思考，双手握上海神三叉戟，唐三眼中光芒闪烁，又是一道海神之光照耀在三叉戟上。与此同时，凝重的土黄色与活跃的天青色同时注入到三叉戟之中，令那黝黑的戟身发生了变化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